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您的收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 大家好，我是雨冰。这一到冬天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吃涮羊肉，泛着滚花的清汤锅里面